them works in the office. The other is postdoctoral student in Tsinghua University. 一位呢是做办公室工作，另外一位呢在清华读博士后，真的是令人值得自豪。They both lived in the USA and came back to Beijing too. 原来呢他们是在美国，最近呢又回到了北京。I used to be school teacher. 我过去呢是一位老师。I taught painting. 我是教绘画的。I'm retired too. 我现在呢也已经退休了。I live in a happy family. 我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里。Every d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listening to the Beijing radio for your teaching program.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学习的新的一课。这依然是第十三课当中的一个单元，也就是 Text B Section B 当中的 Joe and Diana， 我们的老朋友。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 Joe 和 Diana 的一些情况。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看 Cook C-O-O-K Cook 厨师 are good cooks， 他们两个人呢非常擅长啊做美食。 Joe always says that Diana's desserts are better than his dessertDessert Dessert 是甜食，这个词呢请朋友们不要和 desert 混淆。 Desert 意思呢是沙漠，而 dessert 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甜食。所以 Joe 说呢，这个 Diana 的甜食做得比他好。 But Diana says that Joe's soups and sauces are better than hers. 但是 Joe's 的这个 soup S-O-U-P soup 意思呢就是这个汤啊，看来 Joe 呢很会煲汤，同时呢他还会做这个调味汁 sauces S-A-U-C-E sauce 或者是复数形式呢是 sauces， 但是 Joe 煲的这个汤和他所做的调味汁比 Diana 要好一些，看来这两位呢还挺谦虚的。 Both Joe and Diana are very good in sports 啊，他们不仅擅长美食，同时呢他们还非常喜欢运动。 They are very good in sports. Sports S-P-O-R-T 加 S 就是运动 Sports. Are you good in sports? 朋友们您是不是也很喜欢运动呢？ Well, Joe can beat Diana in many sports such as baseball and basketball. 啊，看来这个在体育方面呢 Diana 只能是甘拜下风了。不要看 Diana 的个头可能要比这个 Joe 啊高一些， Joe 呢在 baseball 是棒球， basketball 是篮球，在棒球和篮球方面呢 Joe 都可以轻易的胜过 Diana。 But she is a better tennis player than he is， 但是呢没想到这个 Diana 还是一位网球高手。 Tennis T-E-N-N-I-S Tennis player Player 就是选手的意思， Tennis player 是一位网球选手。在网球场上呢这个 Joe 可就打不过 Diana 了。 She's a better dancer than he is too， 同时呢这个 Diana 还是一位超级的舞蹈家，非常擅长舞蹈。在性格方面呢他们同样也有很大的区别。 Their personalities are different. Personality意思就是性格，或者是 character 其实也是性格的意思，两个词呢基本上是意思是一样的。 Their personalities are different， 这两位的性格呢都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来看一看， Joe likes to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attention 是注意力的意思，所以这个 Joe 啊这个人呢他非常喜欢啊成为社交的中心，或者是谈话的中心。 He likes to meet new peopleHe likes to meet new people. 他非常喜欢结识新的朋友。 But Diana becomes shy and quiet when she doesn't know people. 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呢 Diana 表现的似乎就有一点 shy 是非常害羞的意思， quiet 非常的安静。而 Joe 呢就不一样了， Joe is more talkative. Talk T-A-L-K Talk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说话的意思， active 是活跃的， talkative 如果这个人非常健谈非常善谈， talkative 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一个 talkative person。